世界很平凡，和你没有什么不一样。

情忘记，时光会收集回忆，慢慢堆积凝聚。世界再新鲜，唯有你最熟悉，我熟悉的酒。 醒了，那么轻飘飘的走掉。